上一讲呢，咱们说到德奥意组成了同盟国，英法俄呢组成了协约国，两个阵营剑拔弩张，开始了军备竞赛。不过仗不能轻易打，大国之间的战争啊都有套路，不能胡来。首先呢，就是尽量别自个儿打，最好呢找代理人。典型的就是上个世纪的中东战争啊，美苏啊一边拉着以色列。是吧，一边弄着阿拉伯啊，让他俩互相脆。如果非要自个儿来呢，最好先别在本国的地盘上打，先找块殖民地练练手，慢慢试探着来。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呀也一样，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呢就发生在北非的小国摩洛哥。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角，北临地中海，西接大西洋，这个位置正好扼守地中海到大西洋的门户，直布罗陀海峡，战略地位那就不用说了，所以所有的列强都紧盯着这地方。这对摩洛哥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。坏事呢就是谁都盯着你，安稳日子就甭想过。好事呢就是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吞摩洛哥，让这个小国在列强的虎口下捡了条命。不过呢，在法国相继占领摩洛哥周边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以后，摩洛哥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当时的法国呀刚跟英国签完协约，那就跟热恋期一样正腻歪着呢。这热恋得相互送礼物啊，法国就跟英国说啊，埃及归你，怎么折腾我不管。英国一看你对我那么好，那摩洛哥就归你吧，你在那儿干啥我都看不见。有了英国的支持，法国就在1905年的2月提出帮摩洛哥苏丹改革。这改革呢当然是带引号的了啊，就跟那个日本帮朝鲜改革一样，一改呢你就改成我的殖民地了。德国一看立马就急了，为毛呢？因为当时德国正在对外扩张，本来留给自己的殖民地就不多，现在摩洛哥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被法国抢走，那还了得。于是呢1905年的3月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出访摩洛哥，还说呢我们德国愿意维护摩洛哥的独立与自由。法国马上派军舰开往摩洛哥回击德国的挑衅。威廉二世一看，我操，厉害了你，就威胁法国，你要是敢越过摩洛哥边境，我就越过法国边境。敢这么说呢，是因为威廉二世看透了法国现在外强中干的本质。他曾轻蔑地说，啊，我向法国抛出手套，要求决斗，法国都不敢把他捡起来。德国这回还真是把法国给唬住了，法国一看这架势，自己还没准备好，就跟德国说，那咱还是坐下来谈判吧。威廉二世一瞅，法国服软了，那就谈吧。转过来年1906年的1月 ,13 个国家在西班牙商讨摩洛哥问题。威廉二世是志在必得，觉得呢摩洛哥肯定是我的了。万没想到英国是派舰队来开会的，那还带头表示我支持法国。那些中立国一瞅这个英国的军舰阴森森的炮口，就全表示支持法国。只有奥匈帝国支持德国，那威廉二世一看这种情形，只好妥协，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控制权。这么一来，德国当然不甘心啊，一直等机会再染指摩洛哥。很快1911年春天，摩洛哥人民发动起义，法国说呢我得保护本国侨民，就出兵占领了摩洛哥的所有城市。德国说我也得保护侨民，就派军舰开到了摩洛哥的军港。但这个时候摩洛哥的军港都被法国人控制住了，不让德国军舰进去。德国说你们不让我进去我就开炮了。那但是这次呢跟上回不一样，法国有备而来，因此丝毫不让，表示要跟德国死磕到底。英国人也大力支持法国，一来呢因为这个英法是盟友，二来呢因为德国人这次拿炮舰搞外交又刺激了英国，用海军示威这种事儿，只能我们大英帝国来，别人都不能来，尤其是你德国绝对不行。所以在英国的干涉之下，法德两国又开始谈判，德国被迫再次服软，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。第二年法国和摩洛哥签订菲斯条约，彻底吞并了摩洛哥。所以两次摩洛哥危机都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。非洲还没闹腾完，欧洲巴尔干半岛又出事了。打从14世纪开始，土耳其人逐渐吞并了巴尔干地区，这是典型的落后文明凭借武力统治先进文明，跟蒙古人呢统治中国一样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。到了19世纪，辉煌一时的奥斯曼土耳其雄狮已经成了西亚病猫，巴尔干地区的希腊、塞尔维亚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这些国家要么独立要么自治，还有波斯尼亚，名义上呢归土耳其管，实际上呢是奥匈帝国的地盘。1908年土耳其发生兵变，把苏丹都给赶下去了，也顾不上巴尔干这些地方了。 趁此良机，奥匈帝国就找到俄国，说咱趁乱啊做笔生意，把那些大国呢都叫来开个会，到时候呢我支持土耳其海峡对你开放，你的军舰就能随便进出地中海了，条件呢就是你得支持我吞并波斯尼亚。俄国舰队被困在黑海里到憋疯了，明明是黑海舰队，这变成湖军了，做梦都想能有个出海口，一听这条件干得过，马上同意。所以呢，这个沙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立刻动身游说英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奥匈帝国先下手为强，直接吞并了波斯尼亚。以前波斯尼亚名义上还归土耳其，现在从里子到面子都归了奥匈帝国了。俄国人刚反应过来，再去跟他们问土耳其海峡，没想到呢，这个奥匈帝国得了好处就不认人，啥土耳其海峡啊？什么时候说过对你开放？我没听说过啊！这事儿一出，整个东欧可就炸了锅了，是吧？俄国说呀，不带你这么玩了，我的事儿还没办，咱得开会解决。巴尔干半岛也乱了，波斯尼亚人首先就不干。我跟塞尔维亚同宗同源啊，我的国王得叫斯基诺夫维奇，哪能叫弗兰茨啊？塞尔维亚也不满意，因为波斯尼亚不仅是斯拉夫人居多，而且波斯尼亚有出海口，有了出海口，塞尔维亚就可以直接卖货了，要不然卖什么还都得给奥匈帝国交税。所以塞尔维亚政府一边向奥匈帝国抗议，一边开始军事动员，同时向俄国呢求援。奥匈帝国虽然已经是江河日下，那行将就木的一个僵尸帝国，但是呢背后有德国撑场子，德国直接威胁俄国说，你要敢支持塞尔维亚，我就胖揍你一顿。俄国刚刚经历了日俄战争，没从失败中恢复过来，只好做出让步啊。塞尔维亚呢一看老大撤了，自己就使点抬举吧，也撤销了抗议。就这样呢，一场危机就这么平息下来了。等于这次危机啊，沙皇俄国吃了硬亏，终于长记性了，痛定思痛，终于发现靠蛮力不行，得玩玩心眼儿。怎么玩呢？制造恐惧。所以沙俄就到处宣传啊，说巴尔干要是再不团结呀，奥匈帝国就会把你们一块块的吃了。这招果然好用，巴尔干国家听了以后拼了命的抱团。1912年的5月，已经独立的保加利亚、塞尔维亚、希腊和门德内哥罗组成巴尔干同盟。这个时候赶上土耳其镇压巴尔干的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起义，巴尔干同盟就帮小兄弟出头啊，威胁土耳其，这事儿你别管，是吧？要不然哥几个揍你。土耳其哪能受了这个气呀？啊，昔日的奴才跟主子平起平坐了，你们算啥呀？所以土耳其就开始进行军队动员。巴尔干同盟这几个国家一瞅，哟呵，啊，你不识抬举是吧？那就别怪咱们心狠手辣。1912年的10月9号，门德内哥罗首先对土耳其开战。门德内哥罗就是今天的黑山，紧跟着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向土耳其宣战，土耳其呢立刻也向这仨宣战，但是呢想稳住希腊，跟希腊说克里特岛送你了，你保持中立就行了。没想到希腊跟土耳其一天二地恨，三江四海仇，根本就不吃这套，也对土耳其宣战。于是呢，巴尔干同盟跟土耳其之间就爆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。巴尔干同盟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用武力追求解放。多年的积怨让部队的战斗欲望极强，反观土耳其这边压根就没有做好准备，只能临时抓壮丁送上战场，很多士兵甚至连枪都不会放。很快土耳其军队节节败退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欧洲土地差不多就丢没了。巴尔干同盟军直逼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，土耳其政府眼见首都要没，赶紧请求欧洲列强出面调停。在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共同干预之下，土耳其跟巴尔干同盟四国签订了伦敦条约，规定马其顿由保加利亚、塞尔维亚、希腊三国分管，阿尔巴尼亚独立，土耳其在欧洲领土尽失，只保留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沿岸地区。巴尔干同盟赢了，但同盟内部这时候掐起来了。保加利亚认为我出力最多，我应该拿到更多土地，希腊、塞尔维亚和门德内哥罗都觉得保加利亚抢的地盘太多了，哥仨呢对保加利亚非常不满。1913年6月，希腊和塞尔维亚建立了反保加利亚同盟，门德内哥罗和罗马尼亚也跟着加入啊。保加利亚一瞅这架势，我得先下手为强，率先发起进攻，这就是第二次巴尔干战争。保加利亚原以为几天之内便可以打败对手，没想到一开始就遇到了顽强抵抗。几天之后，罗马尼亚对保加利亚开战，50万罗军兵分两路，强渡多瑙河，迅速向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推进。 土耳其一看，咦呵，别忘了还有我呢。趁乱也收复了不少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时候的失地。一年前大家还联合起来打土耳其，这会儿呢大家跟土耳其又联合起来一起打保加利亚。五个国家群殴啊，保加利亚很快就盯不住了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被迫求和，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。不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得到的大部分土地都没了，自己原有的领土呢还丢了一块。此后保加利亚一心就想着怎么才能复仇啊！他们觉得我之所以被群殴，就是因为没有靠山，那找谁当靠山呢？在这几个敌人里边，塞尔维亚实力最强，塞尔维亚最大的敌人就是奥匈帝国，那奥匈帝国就是我最好的靠山。奥匈帝国也很仗义啊，不光同意给保加利亚做靠山，还把保加利亚呢拉进了同盟国阵营。塞尔维亚和希腊这几国一看这阵势，赶紧咱也别闲着了，投靠协约国吧。这么一来，以前巴尔干地区只有俄奥矛盾，现在呢就变成了两大集团矛盾的焦点，尤其是塞尔维亚。两次巴尔干战争都是战胜国，国力迅速膨胀，这就成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扩张的一大障碍。两国之间的关系啊非常紧张，终于一个塞尔维亚人朝着一个奥匈帝国的人打出了两发子弹，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。那么这两发子弹在哪儿打的？塞尔维亚人为什么又要开枪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